觉配。保护不是同类，不懂就给我闭嘴。强烈的 say say say say。明天也绝不皱着眉，要快乐或伤悲，一切都由我调配。要不人生从头到尾，感觉才完美，一个讯号就 OK。 想要王者的尊贵，与内心绝配。马虎不是同类，不懂就给我闭嘴。强烈的 say say say say。 被试探

知道会有一个他，折磨的荒唐岁月泪流下脸庞，在我离开刚看穿好墙，再怎么凝着漆黑都被他松绑，越爱缓缓的话寻一份关于在生存的迷宫，清晰的太美，像挤满了虚化，像挤满了挣扎，我没有换着谁，换着谁，嘿，那谁，那谁 ，baby， 啦，别走啦。究竟为什么原因，我如此确定，就算流言蜚语，也深信不疑。知道会有一个他，将我浪打碎，让泪流下脸庞，在我离开刚看穿好墙，再怎么凝着漆黑都被他松绑，被爱缓缓的话只需一份关于在生存的迷宫，清晰的太美，像挤满了雪花，像挤满挣扎，梦里换谁，换谁，嘿，那谁，那谁 ，baby， 啦，别走啦。如果残忍不由我，爱为何要喷我？在这蜻蜓点点点点滴滴滴滴迷内伤，总是突然无法招架，夜夜从烧上牙，自作罗网，轻轻迷迷。就是剩下自如独白下的血淋淋，闭上眼睛屏住呼吸，我知道会有一个他，珍藏我的复杂，安抚着你，忍不住的你是否眼目黎明，躲不掉的不屈，告诫喋喋不休，虚幻的太真切，像忘却了伤疤，像忘却了代价，梦里换着谁，换着谁，和你那谁，那谁 ，baby， 啦，别再啦。

距离，沿着你皮肤纹理透过曲折手臂，做个梦给你，做个梦给你，等到看你银色满际，等到分不清

Yeah.

独自望 找到那片

青春里每一个爱过我们的